腰果沉睡不说话，水上温柔何处是我家？穿个腰果沉睡不说话，随着歌儿放向梦里的他，追个轻轻唱呀不说话，水上温柔像那梦里的花，砰砰砰。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轻轻唱呀唱不休， 轻轻唱呀唱不休。 野花飘过歌声似水流。穿个腰果沉睡不停留， 飘 到风儿吹过点亮的秋。 穿个腰果沉睡不停留， 雨的双双结伴水里游，谁的船歌唱得 水悠悠， 谁像温柔来到点亮的秋。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谁家姑娘水乡翻点手， 谁家姑娘水乡翻点手， 谁的梦中太阳不说话呀， 谁的太阳不说话， 谁的太阳会出是我家， 是我家。 姐的头上戴着杜鹃花， 头上戴着杜鹃花， 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 水浪逐彩霞， 穿个腰果沉睡不说话呀，水上温柔何处是我家。